以史为鉴，可知兴替。历史没有如果，只有教训。荣辱成败，皆有限期。爱恶离合，不在情感，而在势力。势倾则绝，利穷则散。历史在笑义，民国史系列之一，容共与清党。主讲黄毓民。中山南事变之后咧，即系嗰个形势咧喺广东咧好明朗噶啦，已经系咪？即系呢个蒋中正咧就已经啊，尤其是喺汪兆铭即系失咗踪之后咧，佢已经系掌握呢个党政军，系咪？所以面对一个咁嘅局面，咁你苏俄啊，即系俄共，咁佢点样去即系适应呢个即系新嘅形势咧？咁样咁莫斯科方面咧就即系分两派嘅，托洛斯基派咧就认为。呢、这個中共應該退出國民黨，然後就從事呢個蘇維埃暴動喺中國。史泰林派咧就用一個比較和緩啲嘅手段，根據呢一個第三國際執行委員會第六次大即係六次擴大會議所作嘅中國革命問題的決議裏邊咧提到咧，佢強調國民黨係工農知識分子與城市民主主義分子基於其階級利益而結合的革命陣營，他們反對帝國主義與武裝封建制度，他們為實現國家的獨立與建設純粹革命民主政府而奮鬥。嗱，呢個決議即係話，佢雖然唔係社會主義或無產階級革命團體，但係佢係一個即係都係反帝國主義，係嘛？要實現國家獨立。同埋建設純粹革命民主政府而奮鬥嘅一個政黨，咁呢個決議並且讚揚廣州係未來嘅革命民主制度嘅榜樣，因此號召中共黨徒咧應該同國民黨共同從事國家民主化工作。嗱，基於呢一個決議咧，史泰林就不管托派嘅即係抗議，一方面咧就有意沖淡廣東形勢嘅嚴重性，另一方面咧就授意廣州嘅蘇俄遊人員咧有條件咁樣接受呢個蔣中正對佢哋嘅職權同埋活動上面嘅限制，並且同時準備同呢個蔣戰鬥啊，同蔣中正嘅戰鬥。嗱，當呢個斯切普潘洛夫出席廣州蘇俄顧問會議，同埋提出呢一個所謂中山南事變之後廣州嘅情勢嘅時候咧，亦都毫不掩飾咁樣。讲出佢哋对付蒋中正嘅态度，这里有两个不同的结论，一个是蒋介石诚意的想缓和三月二十日的事变，为达到国民革命的目的而与左派合作。如果是这样，那对我们极为有利。这个第一个结论。第二个结论是蒋的行动旨在缓和他的反对者。他就要准备第二步行动。假如我们接受第一个结论，那么我们就得承认蒋仍继续为国民革命而努力，我们在各方面都要接受他的意见，并且要对他让步。假如我们接受第二个结论，我们就得准备与他战斗。不管我们采取哪个结论，我们的基本政策是尽可能与蒋合作到最后。即使我们接受第一个结论，无论如何，我们也不能忽视第二个结论。中共同意我们的看法，并且完全赞同我们这个基本政策。陈独秀说，他在离开上海以前，中共曾通过一个决议，对蒋必须用所有方法来利用。在政策上，我们应促进国民党的统一，加强发展国民党的左派，清除右派中的反革命分子，但同时我们要继续与国民党及国民政府联盟。嗱，呢一个讲法咧，就系即系呢个斯切潘洛夫啊，佢喺嗰个报告度作出嘅一个所谓结论啊。呢、這个结论就系、是、究竟你点去面对呢个蒋介石咧？系咪？咁啊，分成兩派係嘛？ 第一就分成兩派，史太林派、托洛斯基派，咁跟住去檢討呢一個事變嘅時候，即係又有兩種結論嚇。咁、啊、無論邊種結論都好，蔣介石就係一個好關鍵嘅人物。佢哋嘅對手喺國民黨就係蔣介石。你要合作咩？蔣介石。你要鬥爭咩？蔣介石。所以我哋又回顧翻之前我哋講，喺呢個孫中山決定要聯俄容共嘅時候，係嘛？見咗岳飛，見咗好多呢啲蘇聯嘅代表之後，係嘛？甚至聘請呢個鮑羅廷做中國國民黨即係改組嘅顧問，係嘛？然後鮑羅廷一直就等於控制成個國民黨。當然中間就發生好多國民黨右派嘅反撲啦，係咪？最早就係啲中央監察委員啊，呢、這個張繼謝詞呢啲人啊提出呢個彈劾報告，跟住就到呢一個大鬼圖係嘛，即係孫中山嘅忠實信徒，就寫咗好多有關孫中山思想嘅嗰啲咁嘅文章係嘛，嚟統一呢個國民黨右派嗰個思想啊，跟住又有呢個所謂廖仲海被刺事件等等係嘛，喺呢個過程裏邊啊，甚至到呢個西山會議派啊嘅出現，蔣中正都冇份去參與成個，即係喺孫中山即係定定呢個聯俄容共政策，跟住即係幾乎係佢死咗之後就開始出現呢個鬥爭。咁呢個蔣中正咧都係好似即係擔任一個比較中立啲嘅角色。其實佢就喂周圍去打仗啊嘛，係咪啊？陳炯明啦，係嘛？咁啊周圍啊，即係走去清朝啲叛軍係嘛？但係一個中山南事變，令到蔣中正喺國民黨黨內成為即係，仲有邊個可以代替佢嘅地位咧？冇啦，係嘛？嗱，呢個就係、是、當然嗰陣時仲有個許崇智啊，掌握呢、這個即係喺廣東掌握好大軍事力量，連許崇智都走埋啦啊！當然有啲歷史就話，即係呢個許崇智就係俾蔣中正逼走嘅。無論點都好，你睇翻啲蘇俄顧問嗰啲報告，你就知道個對手原來去到呢個時候。1926年，即系三四月份，对手就系蔣中正。嗱，斯捷潘洛夫即系呢个第一军顾问，亦都提到中共党徒咧，基本上系完全同意佢啲基本政，即系基本政策噶啦，系嘛？咁但系呢个咧，有啲历史就话咧，即系如果按照斯捷潘洛夫嗰个讲法，系嘛？佢哋檢討咗之後，這個所謂基本政策啊，嗰個頭先講嗰兩個結論，一係你就同佢和，一係你就同佢鬥，啊，即係同蔣介石係嘛？咁佢話中共咧，即係基本上係同意佢呢個基本政策，但係呢種講法咧，有啲歷史嘅事實咧，似乎係有啲出入嘅。譬如佢講到陳獨秀離開上海之後等等啊，其實嗰個係彭述之，就唔係陳獨秀。彭述之亦都係中共嘅所謂托派啦，後來啊，大家都知道啦，係嘛？咁因為中山南事變發生之後咧，中共方面咧為咗應付呢一個變局咧，其實佢嘅主張亦都係分兩派嘅。中共中央一部分人就主張退出國民黨，然後獨立發展。嗱，廣東區嘅委員會就主張你仍然留喺國民黨裏邊咧，就即係等候機會，即係反攻，係嘛？咁即係等於喺莫斯科都係有。咁樣兩種唔同嘅意見嘛，一種就係呢個托派，即係托洛斯基就認為退出國民黨啦，你中共應該，然後就全面從事呢個蘇維埃嘅暴動，真係搞革命啦，嚇、啊、喺中國入面搞革命啦，嚇、啊、史太林派咧就採取比較和緩啲嘅手段，但係個目標都係要到最後都係要鬥誇獎獎中正嘅，係咪啊？咁啊，當然啦，呢、這個即係喺共黨方面咧，即係蘇共、即係俄共係固然有爭論啦，但係中共方面咧都一樣係有爭論嘅，又即係喺廣東嘅共產黨同即係呢個中央咧，亦都有唔同嘅意見，係咪啊？咁唔同意見就係包括咧，即係譬如話講呢一個中山南事變咧，廣東黨咧。廣東嘅黨部咧，即係中共喺廣東嘅啊黨部咧，就認為你應該進攻嘅時候冇進攻，係嘛？咁但係當時嘅中共中央就啱啱相反，佢認為你應該即係所謂退讓嘅時候你冇退讓，係嘛？ 呢個就係廣東黨同中央之間嘅爭論。另外第二個爭論咧就係這個中山南事變嗰個策略嘅問題，都有爭論嘅。廣東黨咧啊，即係廣東區委員會啦，即係中國共產黨廣東區委員會，我哋而家簡稱佢叫廣東黨啦，係咪？咁中央咧就係中國共產黨嘅中央啦 ，OK。第二個爭論就係話對呢個中山南事變嗰個策略嘅問題。嗱，廣東黨就認為退出國民黨咧就等於放棄廣大嘅工農勞苦群眾，放棄革命嘅國民旗幟、國民黨旗幟俾資產階級，呢個係一個無可補救嘅損失。所以喺呢個時間咧，你只能夠採取一啲暫時讓步嘅政策，保留呢、這個。即係共產黨喺國民黨之內積極準備新嘅進攻啊，到最後咧奪取成個國民黨嘅領導權呢個鬥爭，咁啊呢個就係廣東黨嘅睇法。嗱，另外共產黨喺上海即係有啲人嘅睇法咧，就話呢個3月20日呢個中山南事變對共產黨嚟講係一個莫大嘅恥辱，係嘛？嗱，咁你即係李之龍都俾呢個蔣介石拉咗啦，係嘛？中山南又啊～俾佢立翻啦，係嘛？跟住就殺共產黨人啦，係咪？佢哋應該毫不猶豫退出國民黨啊！咁呢個就上海部分呢個共產黨同志嘅意見啦。咁至於中央咧，就第三種意見啊。嗱，呢個就係、是、陳獨秀當時有一句金句好出名嘅啊：辦而不包，退而不出。嗱，呢句説話嘅意思就係、是、呢、這個三月二十日。中山南事件咧，係共產黨嘅急進政策，係想包辦國民黨嘅事，係逼出嚟嘅。所以以後就只應該包辦而不包。你可以辦，但係唔好包，唔好包攬曬，唔好包辦曬。你可以即係話辦而不包嘅意思，即係你可以喺度搞事，但係就唔好包辦曬所有嘅事，退而不出，係嘛？退而不出就话你而家马上退出国民党系错嘅，你系应该点咧？先向右派退让，但系退而不出。你系退而不出嘅意思就系对右派退让，个退嘅意思系咁解。但系唔出就唔会离开呢个国民党，唔会退出国民党，咁啊。嗱呢种就系即系用共产党后来嘅讲法，呢啲就系叫资产阶级，即系咪专即系所谓共产党个批评就系咩咧？专一劳服资产阶级的机会主义的精神，劳服就是奴隶的劳，服啊服从的服，专一劳服资产阶级的机会主义精神，这个是好笑的、啊、好啦，咁我哋休息阵先。